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请欣赏《感生灵》《沂蒙山小调》《丢戒指》《山清水秀太阳高》《五歌放羊》《放马山歌》《兰花花》《太阳出来喜》《黄杨扁担》《走西口》《龙船调》。 好好好，那个和尚。 山中秀啊丝啊绒啊，一个眼儿哟，来一个蜜蜂儿，它蛰我的手心儿啊啊，甩手丢了金戒指儿啊，哎呀。我的那个情郎哥给我买的啊啊，1003分啊，哎呀！要啊是啊，老头见那了啊去呀，一个眼儿哟。请到我的家中啊，附上酒席儿啊，我情愿认个干亲戚儿啊，哎呀！要啊是啊，小伙儿啊，见那了啊去呀，一个眼儿。什么礼物我都乐意啊，就是不能拜天地儿啊，哎呀！ Thank you. 蜻蜓点水

Oh. 鬼修修乃嘛哥呀哈的呀，姐呀姐呀，鬼